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二，农历10月12，北京晴转多云，12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习近平向第6届中非民间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 19届六中全会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 李克强同柬埔寨首相举行视频会晤。 10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 欧盟宣布扩大对白俄罗斯制裁范围，法俄两国总统表示将努力为难民危机降温。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文章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10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章指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本台消息，第6届中非民间论坛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团结合作，共促繁荣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希望中非双方共同努力，把中非民间论坛办成加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纽带，促进中非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共同开创中非民间友好合作新局面。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日来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聚力练兵备战，使至强军打赢，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全会公报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军将士一致认为，这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火箭军某部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邓双虎表示，官兵们一定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们一定会牢记职责使命，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确保导弹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用手中的战略武器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各部队官兵在学习交流中谈到，决议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正在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深刻感到，党的百年辉煌成就来之不易，必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念旧过硬本领。教导员樊鑫： 我们高原部队就是要用红色传统砥砺斗志，加强练兵备战，主责主业，探索研究新装备的作战运用，瞄准新时代强军目标，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一流军队。 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在学习中深切感到，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光辉历程，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矢志强军的奋斗激情。旅政治委员金健： 全会提出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两栖精锐作战力量，我们一定加紧备战，在努力锻造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中淬炼胜战刀锋。 空降兵某航运旅组织官兵学习交流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荣誉感。副旅长白云： 作为一名奋战在一线的飞行员，我们只有主动在紧贴实战的飞行训练中不断磨练技战术水平，练强飞行本领，才能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会公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4支队官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梳理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力量。支队政治委员王建华： 百年大党通过对历史的全面深刻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作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精锐之师，我们一定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丰富内涵，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跑出练兵备战的加速度，切实完成好肩负的使命任务。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连日来深入学习19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史为鉴，同心向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表示，中共19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两个确立的深远意义，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良粹： 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我们要认真组织学习，全面准确宣传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 十个坚持，首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你比如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历史经验，一定要坚持下去。 无党派人士孙其信： 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运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运有真理的力量。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民建中央宣传部部长蔡玲： 我们民建会员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结合着民建联系经济界的实际，更加注重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家表示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的充分肯定。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毛孟熙： 新时代要进一步发挥好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也必须要积极作为，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履职尽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抓住根本，凝聚力量。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龚建明： 我们农工党也一定在新的赶考路上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同心同行，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切实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吕彩霞： 十个坚持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加倍的珍惜长期的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张福林： 九三学社将充分发挥界别特色和党派优势，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集思聚力，不断增强建言执政的实效，扎实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认真参与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 大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履行好参政议政职能，凝心聚力，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时代辉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华：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台盟将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积极构建台盟对台联络和台情研究工作的大格局，团结两岸同胞，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做出应有贡献。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胡林辉： 全会和决议为民营经济人士坚定发展信心提供了根本支撑，为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将认真学习全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视频会晤。李克强表示，中柬互为近邻，传统友谊深厚，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柬关系。首相先生在去年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如约访华，习近平主席同拟会见， 你的访问体现了检方对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柬方防控疫情、复苏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保持高层交往，希望双方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柬自贸协定生效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基础设施、产能、经贸等领域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方愿加大进口柬方特色优质农产品，支持柬方办好今年的亚欧首脑会议，进一步推动亚欧务实合作。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柬方当好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柬方感谢中方为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力支持帮助，高度赞赏中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同中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确保柬中自贸协定明年如期生效，推动双边贸易再上新台阶。希望双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亚欧首脑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促进东盟中国关系提质升级。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昨天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了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尤权指出，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列为十条历史经验之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的充分肯定。作为统一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真抓实干、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干事创业、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报，对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发现的北京市坚持一抓三保五强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天津市实施集中攻坚、精准推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辽宁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四好农村路，安徽省合肥市系统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重庆市开发愉快办平台，优化市民政务服务体验等48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十月份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继续保持恢复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前十个月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9%，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1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4.9%。 从宏观指标来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态势没有改变，积极因素在累积增长。 我国的农业生产呢保持稳定，工业和服务业呢经受住冲击，呈现出改善的态势。今年夏粮和早稻呢实现了双增产，秋粮收获呢接近尾声， 全年粮食呢有货再货丰收。 傅林辉表示，下阶段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是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态势有望保持。目前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扩大， 我国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提升消费能力。那么十月份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同比是增长4.9%，连续两个月在加快。随着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疫情防控形势的改善，消费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带动作用也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从投资来看呢，产业升级发展、民生投入的增加、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都有利于支撑投资的增长。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1到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同比增长17.8%。数据显示，引资结构持续优化。从行业看，前十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25.2亿元，同比增长20.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7%，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7.9%，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7%和29.5%。从区域分布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7.5%、29.8%和9%。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正式揭牌并鸣钟开市，81只北交所股票交易总体平稳，10只新股收盘全部上涨，平均涨幅199.80%。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昨天上午，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暨开市仪式在京举行。截至昨天收盘，北交所股票合计成交95.76亿元，其中10只新股收盘全部上涨，平均涨幅199.8%，成交41.13亿元。中信建投证券投行委员会委员、新三板业务负责人李旭东表示，从市场活跃度来说，北交所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开市表现还是符合预期的，总体从这个目前这个走势情况来看，活跃度啊，这个估值水平来看呢，北交所呢应该是得到了一个投资人的认可。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仪式上表示，证监会将会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努力办好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由国务院新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中国新疆发展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以及阿根廷、老挝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论坛。与会人士积极评价党的18大以来新疆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就推动新疆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本次论坛主题为共建一带一路与新疆发展，论坛分设工商界、文化传媒界、学术界三个分论坛。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把新疆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今天的新疆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向西开放、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代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介绍，新疆已经实现了各族群众对平安稳定的渴望与期盼，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1396.14亿元，同比增长8.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9%和11.5%。 与会新疆代表表示，新疆所做的一切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曾到访新疆的外国嘉宾表示，百闻不如一见，去到新疆就可以感受到那里的发展变化。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旺道表示，也希望更多的外国友人像他一样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让事实说话。 一切要眼见为实，我们有目共睹的可以看到中国取得的成就，比如中国彻底根除了结构性贫困，我们需要让人们更多的看到并亲眼见证这些事实。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4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例，其中本土病例32例，辽宁25例，河南3例，黑龙江2例，河北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本土2例。 截至11月1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347例。截至11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3亿8956万8000剂次。 甘肃省最后三个中风险地区昨天调整为低风险区，全省八个中风险地区实现动态清零。 大连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大连本轮疫情上升势头减缓，正在进入平稳期，总体风险可控。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及辽宁省疾控专家的指导下全面开展，源头目前仍无结论。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位于天津静海区团泊洼盐碱地的1500亩海水稻近日喜获丰收，田间实收测产记录亩产量超过750公斤，这也标志着袁隆平团队在华北环渤海地区首个规模化海水稻示范项目获得成功。 随着气象条件和硬件设施达到工作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昨天正式启动冬奥造雪工作，预计明年一月中旬完成。 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于昨天顺利返回浙江舟山某军港。这次任务历时185天，累计航行9万多海里，全程未靠港休整。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B 组中国队今天将迎战澳大利亚队。中国之声将从今天22点40分开始为您直播本场比赛，欢迎关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3万6733例，达到2亿5316万3330例，死亡病例增加5413例，达到509万817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17万9584例，死亡76万395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万4376例，新增死亡病例890例。 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难民危机仍在持续，波兰、立陶宛及欧盟将当前难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并于15号宣布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而白俄罗斯方面指责是西方制裁导致其无力控制难民潮。同时，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都指出，西方国家在难民原籍国挑起的战乱才是目前难民危机的根源。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通电话，双方一致表示将努力为目前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的难民危机降温。 日本内阁府15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8%， 按年率计算下降 3%。由于新冠变异毒株迅速扩散，三季度日本多地实施紧急状态，占日本经济比重二分之一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下降 1.1%， 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3.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赵初南、胡晶，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八二八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十月二十七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百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